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9集，木生冷笑了一声，后退两步，慢条斯理地坐在了椅子上，翘起了修长的腿。 我当是写给谁的？原来是写给你爹。 写给我爹怎么了？ 林妙妙莫名其妙地看了他一眼。 我离家三个月都没信儿，他老人家肯定在家抹眼泪呢。 木生侧头看窗外，阳光将窗棂的阴影投射在他脸上。 想不到林小姐是个如此恋家的人。 谢谢啊。 林妙妙刻意无视他语气中的嘲讽，将信纸塞进信封，逆着木生的神色笑眯眯地补刀。 那你也常常写家信吗？ 知道他寡亲缘，没事就捅一捅，好让黑莲花知道疼。木生看似没有什么反应，转着左手腕上的收腰柄，淡漠地回应。 我见阿杰写过，不过跟你写的不是一种。 为什么呀？ 开头是父母亲大人膝下，结尾是女木摇桂饼，中间肯定不会写什么红糖馒头。 林妙妙咳了一声， 你们家一向家教严，不像我跟我爹没大没小惯了。 木生微勾嘴角，是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，这个表情既像讽刺又像是妒忌。妙妙挪了挪椅子坐在他旁边。 哎，你自己就没写过？ 木生迟疑了一下，眉头微蹙。 给穆怀江和白锦写信？ 嗯。 林妙妙隐约知道穆瑶父母待木生不好，但并不知道其中原因，也不知是不是黑莲花记仇不记好，瞒报了人家的好意，对于捉妖世家的旧事能挖一点是一点。 哼，我不挂念他们，他们也不挂念我，有阿杰写信不就够了。 他虽以懒洋洋的姿势坐在椅子上，可浑身上下依然透露着戒备，宛如绷紧的弓弦。 除了家法，他们还留给我什么呀？ 他的黑眸微微一转，抚摸着头上的发带，恍然笑道： 哦，差点忘了，还有这个。 妙妙抬头奇道： 这个发带是穆姐姐的娘送你的？ 是白锦亲手绣的。 妙妙回头打量着他，木生一向束发示人，这条白色发带几乎日日不离身。既然如此珍视养母送的发带，看来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差。 那穆姐姐的娘待你还算是不错的呀。 木生不应，脸上划过一抹讥诮的颜色，拿收腰柄在桌上敲了敲。 你的信要怎么送啊？ 妙妙将信封揣进怀里。 我早打听过了，有一位大员要去江南赴任，可以托他的随从捎过去，他今日出发，在南郊坐船。 他嘟囔道， 山高水远的，寄信有什么麻烦。 往小小的包裹里小心地装了两块点心，用眼神询问木生， 哎，够吗？ 少年皱眉看着他， 你问我做什么？ 哎，你不和我一起去啊？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去？ 片刻，眸中闪过一丝冷笑。 哦，呵呵， 林小姐害怕迷路？妙妙接住她的嘲笑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里闪烁着笑意，不否认也不反驳。 对啊。 她将包裹打好结，熟练地系在身上。 穆姐姐一早说了，我们兵分两路查案，他和柳大哥忙活了这么些天，我们两个一直窝在房里闲着也不太好吧。 林妙妙悉知大部分剧情，原身送信一节看似无心，却引出后文无限风波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他作为 NPC 推动剧情义不容辞。木生眯起眼睛， 你想顺便去查案？ 林妙妙满脸诚恳， 外面那么热，我们不跑那就得穆姐姐奔波， 你忍心吗？ 陆九在刘月宫待了两个时辰，后背已经全湿透了。走在出宫的路上，步履虽然有些虚浮，但比来时轻松许多。他垂着头，让了慕瑶半个身子，可慕瑶放慢了脚步，刻意与他并肩而行。 听说陆先生的沉香居生意很红火，长安城里算是独一份儿。 陆九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，谦逊地笑道：“ 哦，哪里哪里，下九流的生意人，勉强糊口而已。” 慕瑶回头打量着他的脸，陆九不过弱冠，已经是长安城里有名的相师，日进斗金。一个生意人混到今天这步，靠的就是为人低调，处事圆滑，甚至识时务的有些畏手畏脚。慕瑶看他半晌才开了口，语气听不出喜怒：“ 陆先生明哲保身是对的，只是千万要对得起良心。” 说话的时候，那双琉璃瞳显得格外明净，眼角下的泪痣冷冷清清，他看起来如此纯粹纯洁，不容欺瞒和恶意。陆九的脚步一下子顿住了，身子微微有些发颤，飞快地压低声音道：“ 穆姑娘，此事太复杂，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查下去了。” 穆瑶眉间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疑惑，不动声色。 陆先生的意思是？ 见陆九犹豫，穆瑶下意识地回头去找柳福一的身影，却见他和身披明霞似的端阳帝姬并肩走在一起，远远地落在后面，几乎看不清脸了。他无声地回过头，声音里也带上了一丝情绪：“ 你放心，我们捉妖人一生只为百姓福祉奔波，连妖魔都不怕，自然也不畏强权。” 陆九踌躇了片刻，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我们生意人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，知道的消息又多又杂。” 他咬了咬牙，压低了声音：“ 穆方士，您去过皇家兴善寺，觉得那里如何？”“ 嗯，气势恢宏。” 穆瑶沉吟片刻：“ 但我有一点疑惑，我对风水了解不多，但我记得大殿背后须依山，兴善寺离城中这样近，四周都是一片空地，似乎有些不妥。”“ 哎，您说的没错，寺院风水应该立子午向，坐王空线上，这样才好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兴善寺建寺之初，方士们千挑万选，选了最合适的一处地方，都是依着山的。之所以您觉得奇怪，那是因为赵太妃礼佛十余年，十年前的兴善寺并不是你们看到的那座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